Hello， 我是杰拉德。 是，我是郑通黎。 是，大家好，我是神秘的老运啊。 是，有神秘在这里，有光明正大在这里。 是吧， 今次那个未讲过的 东西。即是我是暗黑的东西。 暗黑的。 黑金。 暗黑的人士。 暗黑林志玲。 咁啊，讲下啲系有关我哋暗黑啊嘛，即系话嗰啲偷盗嘢或者偷运嘢。 唔系 走私， 走私 或者犯法嘢唔讲。 我哋唔讲犯法嘢嘅， 系啊。 不过都系轻松嘅嘢啦， 分享下啲买嘢啦，来来去去嗰啲即系 生活嘅细节啦，啲嘢啦。 即系台湾中意买啲咩嚟香港啊？香港中意买咩过嚟啊？或者嗰啲讲下咯。 不过我想提一提，即系想问一问大家啲嘢先。 嗯， 因为最近咪有一段新闻咪好兴，即系讲开咩咧？香港嗰啲廉航啊， 系啊，好似咩十月一号香港廉航炒大镬啊嘛， 系啊，取消咗咩十八班机啊嗰啲嘢啊嘛， 大镬啊！ 你哋觉得坐廉航球其实 O 唔 OK 啫？ 你有冇坐过廉航先？ 冇。我听到廉航两个字已经想坐 啊！ 我近视就 即系成个人都廉咗啊！ 廉咗 前嗰几前嗰几年就有搭过一轮廉航嘅， 因 为如果我唔攞大行李咧，斋上斋落咧就有坐过接近一两年嘅廉航，但系就因为我冇行李啊， 系 咁我就搭嗰啲咯。 哦， 咁但系后期我觉得你话斋其实如果我要攞行李咧。 嗯， 我要保钱咧，其实我同搭中华国泰差唔多，咁后屘就冇错到。 唔系，因为我发现咧，而家好多即系香港朋友啦，过嚟台湾咧，早一排都成日搭廉航噶。其实我觉得我都坐过一次嘅，我话点解想坐廉航？ 近时嗰啲时间系准啲嘅，同埋系唔好似话今次越嚟越大镬，系话成取消班机啲咁嘅事件。前一几年冇嘅，即系我起码我感觉上冇，未试过啦。咁當然嘅，貪平啦，個零鐘頭啦，又唔使話一定要食嘢啦。咁你如果話真係孭住個背囊就行嗰啲，又唔係話同你掃貨嗰啲，根本其實係平啲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話又要買嘢，又要坐得舒服啲咁樣嗰啲，時間又好啲嗰啲一班班次嗰啲，咁就其他中華國泰啊。咩港龙啊嗰啲系真系系保持翻个水准咯。 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呢，即系纯粹分享大家嘅睇法啦。因为其实好多我啲香港朋友或者甚至台湾人都会问嘅，我去香港玩啊，坐咩好啊咁样？喂，廉航平喎，而家点样？ 系啊， 我都成日建议你不如贵少少买正式嗰啲飞机坐仲好啦，唔使烦。万一有阵时你咁难得请到假。是咪先？咁啊，突然间话取消又 delay 又改唔到假日期， 唔好影响嗰个行程。 会噶，其实最近呢一几年都成日都有问题，成日有问题。不过好奇怪，次次出事都系呢一间嘅，好似咁讲。因为我身边朋友咧坐亲出事都系呢一间，反而你坐其他啲廉航咧冇乜嘢，唔知点解。 其实台北仲有一间叫 Tiger 嘅 ，Tiger 系有冇听过？ 有。Tiger 同埋咩？ 香港嘅 虎航啊嘛， 虎航同埋仲有飞日本，唔知咩图啊？嗰只好似蜜桃，佢乜蜜桃航空啊，定乜鬼图嘅？总之都系廉航咯，桃乐啊，系桃乐，即系总之都系嗰啲廉航。 有台中飞澳门， 系啊，飞澳门就冇听。 飞澳门，但系好少听到佢话 有 咩问题。同埋我曾经喺澳洲或者外国坐过啲廉航咧。都 OK 嘅，即系准时同埋服务各方面都冇乜问题，同埋要求反而冇咁高嘅，即系唔会话要求好多规则。 即系可以喺上面食嘢啊咁嗰啲。 我嗰次喺澳洲上机之前喺麦当劳买咗成两大包嘢上去开大餐添啦，搞到啲空姐经过都想过嚟攞咁啲薯条食下咁样。 一齐啊，你话一齐。 真系嘅，佢哋冇嘢噶，即系佢，因为佢最主要系唔 serve 你啲餐嘛，免费餐，你要叫餐就俾钱咯。咁你自己带冇问题嘅，佢都俾你带嘅，因为佢都系入咗即系出咗境，你去买餐上去啫嘛，冇啲安全嘅问题噶嘛。 会唔会呢个港式经营嘅问题，所以特别多问题？ 港式呢间嘢大陆噶， 咁佢可能系用港嘅名义啊嘛， 港嘅型 啊，香港名义啊嘛，咁里边有香港人嘅管理噶嘛， 即系等于 斋港。 好多茶餐厅或者好多公司，大家知噶，黑黑面噶啦，都要排长龙帮衬噶。 系啊， 嗰只真系港式啊， 一样道理啫嘛。佢港式经营， 哦， 冇理佢资本边度，总之佢梗系港式经营。 咁黑黑面先系真正嘅港式。 咁佢中意咪取消啦，部机反正你成扎人排队买嘅。 哦， 佢一话整张咩一蚊机票，你就排队。 咁啊系， 单晒啦嗰个。 你以前培训，你以前啲嘢都唔记得晒嘅啦，已经系。 系啦，唔记得晒啊。会唔会系咁咧？咁样我唔知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但系首先，我觉得就系佢嘅价钱。讲真，譬如即系举例啦，台湾同香港咁短嘅距离啦，其实你同正价票嗰啲争几远咧？其实争唔系好远嘅啫， 都争50%， 冇咁贵。 有啊， 你譬如我而家， 唔系就系再睇埋个 season， 咁啊当然啦，咁啊当然啦。 哇，如果旺季啊，真系差唔多啫，听我话。 旺季又唔得啦，旺季真系差不多。 我以我所知咧，系争真系争一两千蚊到嘅啫，台币。可能是争一两千蚊到。 唔系，我强调话，如果你真系冇行李，唔食嘢，嗰、个即系廉航最低嗰个 level， 同、你各中华国系最普通嗰个咧。 哦，咁 而喺淡季咧，真系可以争五， 可能争好远。系啊，我唔知啦。咁当然你冇行李，又可能你嘅 schedule 系好稳定嘅、即系订咗边一班走，边一班嚟，就系走得甩嘅。咁当然 好啦， 可以啦。 咁当然廉航就系一个风险就喺度咯。 但系正常嚟讲，我觉得你出去玩，有阵时随时可以改时间嘅，可能随时会唔知有啲咩事，或者因为廉航好兴就系随时即系可能 delay 取消，或者 delay 都好啊，取消 呢啲问题好麻烦啊，即系同埋你啲行李又唔带得多，管得好严噶，你手提佢都要逐个清喎， 系啊， 系咪先？你带多啲，带樽多啲水都唔得喎，咁样搞话、 水一定得啦， 即系你上到机可能自己装噶嘛，装上装定去饮噶嘛，过重又唔得，你行李多，如一家大细嗰啲，你就算你买埋行李嘅重量嘅价钱，加加埋埋 一家大细唔使谂， 咪又差唔多。 你搭呢个正即系 正价嗰啲好啲啊，咪系咯？我觉得即系在我立场咯，我会觉得诶。反正争，因为佢本身台港机票已经好便宜㗎喇、你再更便宜都便宜得个少少，有乜位啫？其实 我据我喺机场做嘅朋友讲啊，咁啊唔知坚尼华，总之如果有乜嘢事呢，有咩发生咩事呢，廉航一定系最迟第一个嘅。 哦， 即系上次北海道咪封晒机场，咁后屘逐班飞咧， 又唔排， 一定飞晒啲日航啊、 贵嘢啊、 中华飞晒都唔轮到你廉航飞嘅。 系啊， 即系类似有意外啊，即系据我所知啦，唔知坚定流啦， 应该会系 呢个可以再睇下嘅。 咁、我建议，譬如如果坐真系想坐廉航悭钱啊，系坐长途可能会着数啲，因为长途机位机票贵啊嘛，贵好多噶嘛。你譬如一两万蚊嘅，咁你平一半可能争好远嘅，同你五六千蚊争一半系争唔同嘅价位嚟噶嘛？ 但会好逼噶啲位， 都逼噶。 在长途机咪屈住，咪搞到一落机就患咗个咩经济客舱咩症候群咁啊？ 唔会嘅，多数都系即系可能焗到你有湿疹啊咁样嘅，多数啊，即系咁我如果长途机，我建议咧就可以坐廉航嘅。咁题外话讲一句啊，你哋。如果是飞回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你们都是坐华航多啲啊，定是譬如港龙国泰多啲？ 即是华航啦、 啊。华航 梗系啦。 你唔惊嘅咩？ 保险高啲嘛。 哦。 我近时啱啱嚟到是搭国泰，唔系嗰个港龙。 港龙。 后期就搭中华。 中华。你都是中华嘅。 系。 哦。 中华其实有个，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因为有阵时候我带啲嘢翻去咧，过重咧、你同佢。哎几句咧， 嗲下佢啊， 差些少啫， 佢都俾你过嘅。 哇，香港嗰边咧就唔系嘅，香港嗰边称完之后，佢净话要补200蚊。佢问都唔问你好唔过咗，不如抽翻啲嘢出去 hand carry。 系， 佢唔会同佢讲啊，佢一讲就讲钱先。 哦，唔系，因为今日我想即系俾大家即系一啲交流啦，即系。平时翻去香港啊，或者即系喺台湾、香港两地走嚟走去遇到嘅嘢啊，咁样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头先问我点解？你中意坐华航多啲啊，定系国泰多啲咧？咁样，因为我识到好多香港人咧，佢飞出嚟台湾咧，佢一定话要指定，唔系国泰就港龙，我唔坐华航嘅，因为太危险啦。哇，以前啲记录好差，出咗事啊，点样嘅？所以我一定要坐港龙、国泰。有呢啲咁嘅迷思喎，原来 讲真啦，上次华航出事都唔知几多年前嘅事啦。 哇！ 喺台湾住真系唔使惊华航噶，你行出马路仲得人惊。 即系华航，因为对面架货车爆胎，一家三口咁啊，玩走咗咯。 哦，仲危险过你坐飞机。 使鬼坐华航啊？ 系 过去使唔使病？呢啲真系惊得犀。 系， 因为你唔好嚟台湾，嚟台湾 平嘅。每次咧，啲朋友问我。诶、你坐华航啊？你咁敢坐嘅？你唔系嘛？点样？我即刻同佢答翻句，我佢系要坐华航啦，越危险我越要坐添啦，因为保险保得劲啊嘛。 系啊， 好似大话斋 系啦， 即系咪先？你有咩保险高得过系飞机失事嘅保险先？系咪先？你赔翻喂，随时几千万俾你嘅。 有一次我听一个 唔系咯，即刻哇，呢啲叫好死啊！ 一个美。一个美国嘅节目咧，佢讲航空公司，基本上啊，你架飞机飞咗上天咧，任何一架机咧嘅危险度咧都系一样， 都 系非常之高， 都一样高， 都一样非常之高。你唔使知话边一间航空公司或甚至边一架飞机， 系啊， 你一样嘅啫，一样系咁高危险程度，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你坐飞机发生事嘅话，其实你都唔使怨噶啦，因为补翻足。嘅赔偿俾你嘅，你可以放心啊。其实即系呢个其中一个啦，再加上我觉得华航咧，即系头先阿 Tony 话斋，即系其实几人性嘅都 系啊， 即系唔需要话执得好严嘅， 服务几好嘅， 服务都 OK 嘅，餐饮都 OK 嘅，吓咁、尤其是你话过重又好，或者因为有阵时临时要即系订位或者 book 位。或者当场或者后补或者点样咧，佢都有啲走赚嘅，因为有啲机票级数咧，你唔可以坐呢啲位嘅。但系佢如果见到，个飞机冇唔系咁满，唔系咁爆， 你可以坐过去， 佢都有弹性俾你上，其实系 OK 嘅。 咁其实如果你话如果斋用国泰同中华比较，你可能头先讲嘅话，可能喺地面上，你国泰可能会好过中华，例如。咪好似排飞机咯，如果塞晒车，可能佢先排国泰飞先咯，就呢啲啫 咦，唔一定噶嘛， 即系系唔一定，但系可能会 香港会 系啦，香港会咯， 香港会， 因为俾华航飞先， 咪咯，即系咁啫嘛，即系咁啫嘛，你飞咗上去就全世界都一样咁大高咁高风险嘅，喺下边最多咪话哦你飞先咯咁样，或者话你唔会喺条跑道等咁耐先咯， 系 即系咁样。 咪再加上我觉得坐华航个好处就系。佢相对嚟讲，机票都平过国泰、港龙嘅， 一定。 台中唔一定喎、 啊，吓、啊、唔一定啊？ 台 仲俾我老婆闹， 系点解啊？ 哇！你华信啊嘛，即系华信啊嘛，台中系 贵咗。 华信比港龙贵1000蚊，你都搭华台，咁搞错啊？ 咁样 话我啲 台中呢个例子系特别啲嘅， 系台中特别嘅， 台中特别啲嘅。 原则呢啲叫做贵，我都要坐，我就系唔坐港龙。 唔系台中，因为佢华航班次系最多嘅。即系佢好似一日唔知三班到四班嘅， 四班好似 港龙好似得一班或者两班嘅啫。 哦，咁样。 其他嗰啲，譬如香港快运，香港快运定唔知 一班嘅， 一班嘅啫。 系啊，一班嘅， 好多都系一班，系只有华信系最多嘅。 嗯， 同埋你要买华信，即系台中飞去香港嘅话咧，你翻嚟其实你都可以拣飞其他地方噶，翻譬如翻飞台北 啊，咁好啊， 或者觉得你只要佢有位喺香港嗰阵时咧，你同啲地勤讲。诶、哎，我呢个可唔可以转飞台北？ 即系直头我喺香港机场可以话，我而家想飞台北。 系啊，佢有位俾你上噶。 哦， 系啊， 同埋你系啲华航识啲人啊。 唔系， 我哋有旧同学喺华航做喎。 之前就问过噶啦，我都试过嘅，因为有好几次咧，台中好爆啊，翻唔到嚟啊。 哦，佢想疏散啲人啫。 我唔知佢疏散定点样啦。总之我就话，咁、哎、啊，咁台北有冇位啊？如果系台北可唔可以坐啊？佢就话，咁我 check 一 check 先。诶，仲有位、啊，好，你上啦，就俾我上。 如果佢系爆嗰只咧，佢可能有啲即系 优待啲， 又即系希望你散晒人，唔好挤夹紧嘛。 我唔知道。 咁但系如果系咩，我试过话，我早成一班嘅，其实我系想早一班嘅。佢话你张飞唔得，你张飞个票唔得，我亦都唔可以补你俾你补钱，所以就焗唔好话焗住，因为其实我想早一班啫，早去机场。 早一班都唔得，冇理由。 系啊，咁佢唔得就唔得咯，系啦、啊，个 contract 唔得咯，系啊。咁如果好似话我啱啱打完风乜嘢，佢要疏散嘅，系咪得窒你上去啦？ 哦， 好似上次我啱啱香港打风，我翻嚟嗰日，其实我 loading 已经过咗，佢、一程上佢睇都唔好，睇都唔睇嗰个我过咗个 几重量， 即刻走，佢、一定要喺三八号风球所有飞机唔飞得之前赶晒班友上机，然后飞走先。 如果唔系佢累积到夜晚唔知点样控制，仲乱仲麻烦啦。 系， 所以佢一啲有啲酌情权咯。 因为我坐咗华航，因为基本上我每年咧都几乎都翻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啦，最起码都五六次以上。 咁你咪华夏嗰个好巴闭咯？ 冇啦， 好巴闭嘅会。 台港机票几多钱啫？几时先累积到攞咗张金卡嗰啲啊？好难噶。 系你食嘢啊嘛？ 你如果成日飞美国啊，或者嗰啲欧洲嗰啲，可能累积得 每个礼拜飞嗰啲 商务咯， 商务。哇！台港呢段一个钟头唔使商务嘛，个零钟一上去冇几耐就即刻准备落机， 饮埋杯香槟已经落机 啦。杯嘢饮都未饮完都准备话要诶绑翻安全带要落降落噶啦，咁样点搞啊？ 都未沟个空姐， 即系我嘅感觉啦，即系华航相对嚟讲价钱同埋服务同埋佢嘅班次佢嘅灵活性。是好过好多即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包括埋香港的某些航空公司咯。所以我是好建议啲人坐嘅但啲人都系唔敢坐嘅唔知点解。 我好多香港谷友都话哎唔好讲华航啊讲华航我就乜乜乜咁啦我都有识得好多。 不都 我次次都华航。 其实都好嘅佢哋佢少搭啲我哋系咪订位会方便啲。 咁当然啦唔好见咁多人搭啦大佬。 咁啊系。 不过唔系好多台湾都搭返华航嘅次次都爆嘅几乎。 系啊 咁啊系。咁啊系。 台中啲机次次都爆嘅。 不过讲开，你话呢啲喂叫人少搭啲，我哋可能会舒适啲咧。其实而家都有个现象，我觉得好搞笑。譬如而家啲网红嗰啲嘢咧，有阵时一抌咗上网红之后咧，哇！咁你又以后唔使再去嗰间嘢。 系啊系啊， 系嘛，好大镬。所以而家有阵时咧，知道啲笋嘢咧，都唔好乱 post 上。 其实我而家都要秘秘密密，唔好 讲 咁多。 嗯，咁噶。 系啊，嗰啲无谓嘢嗰 个。哦，太笋嘅嘢 系啊，有发现。 太笋嘅嘢会影响到。 系咯，我惊俾人闹啊，大佬。 啲秘境啊，嗰啲。 系、 啊。 点俾人点？ 我都唔好啊！大家坐翻香港快运。即系讲笑咁讲啫吓，咁坐飞机 你又唔会俾人点上，我哋会俾人点上， 怕啊！ 又喺机场，又杰拉德又坐中华， 有为你啊， 有为你啊， 唱我啊， 贵姓啊，陈生， 系。不过你讲开即系坐飞机啦，讲开行李啲嘢啦，咁原来如果台湾都有个行业几过瘾嘅，喺我屋企楼下嘅 行业， 系啊，有个行业嘅几过瘾嘅 咩啊？ 佢系出租嗰啲贵价嘅行李箱啊！ 吓出租哦，系啊系，我听过，听过，听过，听 过，系几过瘾。佢系出租边只咧？就系最贵嗰只，叫咩？ 咩字头啊 ？R 嘅 哦 ，R 乜乜化嗰只啦，总之就吓好贵嘅一个几皮嘢，十皮嘢 啊， 系啊， 而且好轻嘅， 好轻， 一只手指尾斗得起嘅， 好轻。 我试过，我 但系佢租一日咧， 咁样 一日$100或者150个台币嘅啫， 嗯。 是好多人租 好扎实嘅嗰啲， 好多人租 系啊， 系啊，因为佢一只我屋企楼下嘅， 嗯， 所以成日 即系话你屋企楼下商务人多咯， 唔系好多外来客嚟租嘅，好多揸架 Benz 嚟啊，租啲 咁样，即系 Benz 都要租， 其实奇怪佢咁有钱，点解要租咧？ 个 Benz 都租噶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咁所以佢哋，所以你譬如喺嗰啲机飞机一见到人哋嗰啲拖住个。咁靓嘅 gift 咧，其实系未必系佢嘅，可能租嘅啫。 租嘅啫， 系啊，因为而家有呢只行业，系啊。 咁有阵会唔会俾人翻拣噶？ 翻拣啫， 翻版啊？ 咁啊唔会，台湾好少嘅。 咪外边啊嘛，外邻近国家好多翻拣噶嘛。 咁我唔知啊呢啲， 翻咗你都唔知系咪。 所以如果系大家譬如出国啊，想用嘅靓啲嘅靓 gift 吓，好体面啲嘅。咁台湾都有， 就去你屋企 都可以租嘅， 得啦， 你有 哇，唔可以爆出嚟喎， 套下套下咁。 其实而家好多嘢，我发现好多嘢都要租嘅，因为佢同时租 gift 之余，又有租B B 车， 嗯， 啊又有租旅行袋或者租嗰啲嗰啲地图，唔知嗰啲咩电话卡。 嗰啲 外国电话卡、 电话咩 WiFi 蛋啊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乜都有噶啦。 租埋女朋友陪你去， 有冇啊？ 诶，得喎呢个行 业， 使你加盟啊？ 喂，呢个行业唔错， 咁要偷偷地啊。 不过我哋讲开，系咪将来可以讲下某啲行业可以？ 某啲咩行业咧，大佬？ 系咯，其实台湾个个成日问喂，台湾有咩好做啊？咩生意好做啊？咁样 诶，有喎，我都有啲可以建议喎。嗰个唔系呢集讲啦， 揾集啦，好咁讲啦，因为时间都唔系咁多， 系 咯， 系啊。 今日 唔会讲买嘢嘅，都净讲实飞机嘅。 系咯，即系讲飞机。 买嘢都要讲一讲。 又讲翻啲买嘢。 唔系，因为有啲生活嘅心得咧，可以分享俾大家嘅。 嗯。 咁举个例子啦，譬如某啲人喂，如果我想买啲譬如运动用品嘅嘢。又平靓正嘅 CP 值高嘅，边度买好啲啊？ 嗰啲心水嘅， 啊， 揾集留意下咯。 譬如有啲，譬如我想买啲露营户外用品嘅嘢，喺边度买好啲啊？咁啊，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吓 ，OK， 系咯。咁我哋揾集再倾啦。或者大家有乜嘢想知道，或者有啲咩建议，或者有啲指正啦，咁可以多啲留言俾我哋嘅。 好， 咁我哋逐一回复啦，系嘛？ 系咯。 好，咁今日到呢度啦。 好啦，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拜拜。